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仍然是由武轩老师为我们做主讲，欢迎武老师。 Welcome aboard, everybody. I'm so appreciative that you could attend our class once again. 每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呢，都会从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当中获取自己的能量。那我不知道吴老师，您的能量从哪里来呢？ 我觉得要想保持每天都处于一个 energetic 的 condition 状态呢，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意志力。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了很强的意志力，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一个旺盛的状态。 没错，有一定的意志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想象力。1955年，赋予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美国动画片大师沃尔特·迪斯尼，在加利福尼亚创办了第一座现代化的游乐园，取名为迪斯尼乐园。这不仅是第一个迪斯尼乐园，同时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迪斯尼乐园。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将要学习到哪些有用的短语和生词。第一个词就是迪斯尼乐园了， Disneyland。 Disneyland 通常呢，就是这个如果 land 它作为这个名词的后缀时呀，我们既可以读作 land 也可以读作 land。 Disneyland Disneyland 都可以，迪士尼乐园。那么提到了这个 Disneyland迪士尼乐园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它是美国哪一个城市，它在美国的哪一个城市呢？我们都知道是在美国的第三大城市 Los Angeles 洛杉矶。那么洛杉矶这个城市呢，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标志性的建筑，除了迪士尼乐园之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就是享誉全世界的电影制作中心 Hollywood 好莱坞。 迪士尼乐园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其实呢就是满足了人们冒险的欲望，冒险。 下一个词 adventure。 adventure。 adventure 在美国英语中呢，它是指冒险或者是惊险。通常我们说去冒险，往往我们要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go on adventure。但是在美国英语中，有时我们也可以用介词 for 和它搭配使用 ，go for adventure， 表示去冒险。当然了 ，adventure 有时它也可以直接作为动词来使用 ，adventure to do something 表示冒险做某事。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 take risk doing something 来表示冒险做某事。那么它的形容词的变化呢，去掉词尾 e， 再加 ous adventurous 冒险的。 您是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人呢？接下来这个词，边疆、边界 frontier。 frontier。 好了 ，frontier，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词的词根呢来自于 front， 表示前面、方位 ，ier 它作为一个名词的后缀使用 frontier， 这个 frontier 表示边疆、边界，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字典中查到的。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 ，frontier 往往是指 wild west， 狂野的西部。我们都知道美国曾经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开发美国的大西部。那么这个西部呢，就是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俄亥俄州等等等等西部的开发。那么说到这个 frontier， 我们不得不提到开发西部的人在美国英语中被称作 frontiersman， frontier 加 s 再加 man 作为后缀 frontiersman。有人把它叫做拓荒者，也有人把它叫做戍边者，那么在美国英语中的专指开发西部的人。那么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西部文学。 迪斯尼乐园呢是冒险家的乐园，同时呢也是动物的乐园，大象 elephant。 elephant 大象。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这个大象这个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可是它在习语中的用法呢，这或许是大家不清楚的。往往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 white， White Elephant， 大家千万别翻译成白色的大象，这在美国英语中它是一个 idiom 习语，表示华而不实的东西，大而没用的东西。所以在几年前吧，中国有一种电池叫做白象电池，它翻译成了 White Elephant。 那么我就觉得呀，这个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呢，要非常了解习语的表达才重要。如果你把白象电池翻译成了 White Elephant， 那言外之意你再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广告，那就证明你的电池是华而不实大而无用的东西。 嗯，看来给产品取名字也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一门学问。下面这个词也是和动物有关的，老虎 Tiger。 好，下面这个词，马蹄铁或者是马掌 Horseshoe。 这个马蹄马掌，这是我们上一期课呢已经提到过的，它属于 compound 复合词， Horse 加上 shoe 合在一起，复合词，名词性复合词。 嗯，下面这个词大家很熟悉，沙龙。 那么有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酒馆了，在美国它的发音呢要读作 saloon。 沙龙最早呢，它是美国在怎么说呢，要讲到一段美国的历史了。 saloon 最早是美国在开矿时期啊，那么矿工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呢，非常想有一个酒吧可以聊聊天呀，叙叙旧呀，这就慢慢形成了这个一边可以喝酒一边可以聊天的地方， saloon。沙龙，其实沙龙和这个 bar 酒馆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个 bar 酒馆呀，酒吧里我们往往是为了娱乐的性质。那么现在在美国呢，甚至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国家， saloon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人们可以交流思想的场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英语沙龙啊，谈话沙龙啊，这个沙龙就成了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表达思想观点的地方。 嗯，这也是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好，下面一个词，纪念品。 Souvenir 纪念品，在英语中这个 souvenir 往往是表示某一个地方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初到纽约的人吧，我们上一期课讲到了纽约，那么初到纽约的人呢，可以带很多这个具有纽约特点的这个纪念品，比如说 New York T-shirt， 这个印有纽约标志的 T 恤衫啊，再比如说 Yankees Cap， 就是美国人纽约人戴的那种独特的那种帽子，有人也把它叫牛仔帽。那么还有像这个The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的模型啊，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souvenir 纪念品。 对，这些纪念品呢都很有地方特色。下面一个词，单轨的 monorail。 好了， monorail 我们要从两部分来拆解。 rail 这是词根了，表示轨道，我们很熟悉的铁路嘛， railway railroad。那么 mono 这个前缀呢，来自于拉丁语，在拉丁语当中呢， mono 往往表示单一的、唯一的、一个的， monorail 表示一个轨道嘛，那就是单轨的。这样呢，又让我们联想到了英语中有很多很多 mono 作为前缀的词，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monologue 独白，一个人说话。再比如说，mono 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嘛 ，monotonous 是吧？单调的、乏味的。那么 mono 表示一，那么二呢，前缀那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bi， 比如说 bicycle， 两个轮子嘛，自行车。但是有时啊，这个除了用 bi 之外，也可以用 di 来作为二的前缀，比如说 dialogue， 两个人嘛，那就是谈话了。 monologue 就是一个人了，一个人独白。 嗯，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构词方法。下面一个词，我们看到微型的或者是缩小的 Miniature 往往呢，在英语中我们可以采用 clipping 截短法的方式，把它的后面 ature 截短，只保留前半部分 mini 来表示微型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说 mini 就是这个词截短法之后形成的。 嗯，好，下面一个词，蒸汽 steam。我们说这个蒸汽，有这个蒸汽船、蒸汽车，我们说这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非常大的成果，有了蒸汽机车的出现。 蒸汽机车是 steam engine。 蒸汽机车 steam engine。 下面一个词呢就比较现代化了，高速公路 superhighway。 在美国呢，其实高速公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Highway 其实大家不要误解，在国外 Highway 就是公路的概念。那么真正的高速公路呢，我们可以使用 Super Highway， 甚至也可以采用 Freeway， 自由的这个形容词 Freeway。 那么在美国呢，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收费的高速公路。那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地面呢非常的好，但是呢大家记着千万不能超速，一般呢都要开在100迈左右。那么这种收费的高速公路呢，在国外就被称作 Turnpike， Turn 拐弯， Pike P-I-K-E 合在一起，收费的高速公路 Turnpike， Turnpike 收费的高速公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到迪士尼乐园去看一看。 The other day we went to visit Disneyl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rts to visit: Adventureland, Main Street, Frontierland, TomorrowlandAnd many other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The other day, we went to visit Disneyland. The other day, 大家标好，这是本课我们要记的第一个重点的短语，大家要把它记好，表示 several days ago, a couple of days ago, 几天前的概念。The other day. 好了，几天前。We went to visit Disneyland. 我们参观了迪士尼乐园。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rts to visit. Part.这里我们呢也不要把它理解成参观的部分，其实这个 parts 在美国英语中呢其实可以表示 zones 这个区的概念，有很多参观区，比如说 adventure land 惊险区，我们喜欢探险的人呢可以到这里去完成你的探险旅程，还有 main street 大街，喜欢看这个美丽风景的人，奇特景象的人可以沿着大街去看。那么其次 frontier land，这是表明了美国早年的拓荒者的生活，边疆地带。Tomorrowland， 那就是最吸引小孩子的未来世界。所以大家记好，在美国英语中 ，tomorrow 可以作为形容词来使用，表示未来的。 嗯，那么在探险世界，我们将能够看到什么呢 ？In Adventureland， there's a man-made river. Visitors can take boats down the river on a trip through Africa and Asia.There are beautiful plants and flowers along the sides of the river, and visitors can see elephants, zebras, tigers, and other animals. But don't be afraid, because they are not real animals, though they look real. They are machines.、 第二段 ,In Adventureland, 那么接下来呢作者就要分别介绍这几个观赏的游乐区了。在冒险区呢 ,there is a man-made river, 第二段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形容词，大家记好 ,man-made 表示人工的人造的。那么除了用这个词之外呢，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高级英语阶段，我们就要补充，除了用 man-made 来表示人造的人为的，我们还可以采用 synthetic, synthetic 人造的，也可以采用 artificial 来表示人造的。 Visitors can take boats down the river. Take boats down the river， 我建议大家呢把它按照一个一体化的短语来记，乘着船顺流而下。于是呢 on a trip through 汉语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踏上了什么什么之旅，这样呢我们就踏上了通往亚洲和非洲之旅。 There are beautiful plants and flowers along the sides of the river， 这句话呢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东西，大家注意这里的 plant， 它除了表示植物之外，在英语中 plant 还可以作为工厂来理解。 Visitors can see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但是 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动物。那么说到这个 afraid， 其实对这个词我有很多的东西要解读，好多人都把它理解成这个害怕，大家不要总是这么去想。有时在英语中呢 I'm afraid that 接从句时表示恐怕怎么怎么样，表示一个担心。所以有时候在美国英语中 be afraid that 也可以表示担心什么什么，恐怕怎么怎么样，是吧？但是让大家更想不到的呀，在英语中还有这样一种固定的说法，比如说两个人初次见面时，比如说你的上级第一次见到你说你是谁谁谁吗，那你的回答呢不要回答成 yes I am， 是的我是，这样就显得很不礼貌，因为他是你的上司。往往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型结构 I'm afraid so， I'm afraid so 表示正是在下。 I'm a first so 非常咬文嚼字，但是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人感觉礼多人不怪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段。In Frontierland, there is a steam train to take visitors around. There are also all kinds of boats to take visitors on a trip down the river. There's an Indian village near the river, and also a small town from the days of the Old West. Visitors can go into the Golden Horseshoe Salon for a drink. Inside, there's a show with dancing girls and singers.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段。In Frontierland, there is a steam train to take visitors around. 在这个戍边区啊，边境地带呢，有一列蒸汽火车 steam train， 工业革命的产物，来带着人们到里面参观。看到这个蒸汽火车带到人们参观呢，让我想起了工业革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来到这里啊，非常想看看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最早这个建的这个火车，蒸汽火车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满足了人的需要。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也不仅想到了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 Brisbane， 布里斯班。布里斯班呢有一个类似于迪士尼乐园的这种主题公园，名字叫做 Dream World， 可以追逐梦想的世界。这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火车带着人们去看早年澳大利亚开发的历史，让我想到了这样一点。好了， take visitors around， take somebody around 往往表示带领某人参观，所以这是大家在这一段要学到的第一个重点的短语。 take somebody around 表示 show somebody around， 带领某人去参观。 There are also all kinds of boats to take visitors on a trip down a river。 下一个固定的短语 all kinds of 往往表示 a great variety of， 表示各种各样的。There is an Indian village near the river. 在河边呢还有印第安人的村落。我们都知道美国早年在英国的清教徒登陆之前呢，它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印第安人呢在当地被称作 indigenous people， 原住居民或土著居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人早年的生活。And also a small town from the days of the Old West. The Old West， 大家把这个专有名词呢下划线，这个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老的西部，而要把它理解为西部开发时期，开发西部的时代。那么这个呢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那就是牛仔。在美国英语中呀，牛仔大家都知道要用 cowboy 来表示牛仔，可是呢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开发澳大利亚时的这个那个时期的牛仔，我们则把它叫做 storm boy， 能够顶得住暴风雪侵袭的人 storm boy。Visitors can go into the Golden Horseshoe Salon for a drink. For a drink， 它在做状语时表示喝点东西。但是其实在美国英语中 for a drink 往往表示邀请对方喝杯酒的意思。所以这里 for a drink 就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说去喝一杯吧，去喝一盅吧。Inside, there is a show with dancing girls and a singer. Show 在做名词时往往表示 performance 表演，有姑娘们跳舞，还有 singers 歌手演唱。 在迪士尼呢，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冒险的愿望，同时呢也能够使人们看到过去一些城市的样子。 In Main Street, everything is an example of life in a small American town around 1900. Of course, there aren't any modern cars and or buses. In the theater, all the movies are silent films from the old days. There are stores and shops with souvenirs from the past. 嗯哼，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三段。In Main Street, everything is an example of life in a small American town around what what?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了迪士尼乐园的第三个风景区，那就是 Main Street 大街。在这个大街上呀 ，everything is an example。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Everything is an example of what what 表示一切都展现出了什么什么，一切都表现出了什么什么。所以在这条大街上呢，一切都表现出了美国小镇的生活。那么这个美国的小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美国很多的电影，如果没有机会去美国的朋友呢，你可以看美国电影的这个小镇。最早的美国小镇呢，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反倒显得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和谐，这样的生活。 一个大大的牧场，牧场生活一天的牧场活干完之后呢，可以到镇子上的小酒馆去喝酒，是吧？高兴的时候还可以和这个美国这个西部的这个女孩呢一起跳舞，这就是一种小镇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大约是在 around 1900，或者是读作 1900， 但是一般在英语中的读法呢 1900 1900年，这个我们不妨把它译作20世纪初。当时呢没有现代的汽车，也没有现代的公交车，那么在电影院里呢，所有的电影都是 silent films， 大家注意 silent films 千万不要翻译成沉默的电影，而要把它译作无声电影。无声电影呢，它就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无声电影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喜剧大师 Chaplin 卓别林。 There are stores and shops with souvenirs from the pastStores and shops， 这个时候呀，大家你觉得，哎呦，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出现了。Store 是商店 ，shop 也是商店，为什么是商店和商店呢？这是英语中的一种 reiteration， 同义词的复用现象，两个同义词合在一起使用，起到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所以汉语要译作各种各样的商店 ，stores and shops， 各种各样的商店。在迪士尼乐园呢，也能够满足人们幻想的愿望。In Tomorrowland, there's a monorail train for visitors to ride. Inside Space Mountain, there is a rocket ship to take you on an imaginary trip through space. For children, there are small sports cars to drive along a miniature superhighway. 好了，我们看最后一段。In Tomorrowland, there is a monorail train for visitors to rid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复合结构，做后置定语了。Inside Space Mountain, Space Mountain 是这个游览区的一个著名的景点，我们把它叫做太空山。在太空山里有一艘 rocket ship， 记好这个短语 rocket ship， 名词短语，表示火箭船，可以带着您呢。Take somebody on an imaginary trip through space. Take somebody on what what trip 表示带着某人进入什么什么之旅。所以说这艘火箭船呢，可以带着你做一次幻想的太空旅行。当然我们这里用到的 imaginary 表示幻想的而并非真实的。For children, 注意介词 for 的用法。For somebody, 往往前面呢是省略了一个介词 as。As for somebody, 表示就某人而言。对孩子们而言呢，还有一些小的 sports cars， sports cars 大家注意，我们把它叫做小型的赛车，因为在美国呀，这个孩子一般到了16岁就有了考驾照开车的这样的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了，所以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呢提前演练一下，沿着微型的高速公路去演练。 好，除了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之外呢，在 Florida 也就是佛罗里达还建造了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另外在东京还有东京迪士尼乐园、巴黎迪士尼乐园、香港迪士尼乐园，在东京呢还有另外一所迪士尼海洋世界主题公园，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去亲身体验一下那里的乐趣和奥妙。 Disneyland. The other day we went to visit Disneyl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rts to visit. Adventureland, Main Street, Frontierland, Tomorrowlandand many others. In Adventureland, there's a man-made river. Visitors can take boats down the river on a trip through Africa and Asia. There are beautiful plants and flowers along the sides of the river, and visitors can see elephants, zebras, tigers, and other animals. But don't be afraid, because they aren't real animals, though they look real. They are machines. In Frontierland, there is a steam train to take visitors around.There are also all kinds of boats to take visitors on a trip down a river. There is an Indian village near the river, and also a small town from the days of the Old West. Visitors can go into the Golden Horseshoe Saloon for a drink. Inside, there is a show with dancing girls and singers. In Main Street, everything is an example of life in a small American town around 1900.Of course, there aren't any modern cars or buses. In the theater, all the movies are silent films from the old days. There are stores and shops with souvenirs from the past. In Tomorrowland, there is a monorail train for visitors to ride. Inside Space Mountain, there is a rocket ship to take you on an imaginary trip through space. For children,